回首只悲歌些许，不懂故人心事起，窗外尘土已深几万宗迷迹，桥上的悲欢合离，祈祷着万事安宁，再撑多少记忆，多少曾经，心遗忘灿烂而迷失方向感，远方前方万人崇拜，越靠越近，心脏逐渐发热，找回真正的自己，不再等待， 还是我最初的我，你一直都在我身。 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竞争良久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尘埃落定，经国务院批准，第一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名单正式公布，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这意味着这五个城市在20多个竞逐者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我国首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根据商务部此前公布的国际消费中心试点城市培育建设实施方案编制要点，首批入围的五个城市未来将是全国消费资源的核心聚集地，是参与全球消费竞争的制高点，可以对标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全球综合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那么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需要怎么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会如何影响市民的生活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名单确定，从买买买到引领带动经济发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怎么建？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大家好，我是陈磊。首先呢，有请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财经评论员李黎老师，李老师欢迎您。 陈磊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的赖阳院长，赖院长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我们关注到哈，在2019年初商务部提出要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试点以来呢，各大中心城市都是摩拳擦掌，试图要拿下这个重要的政策试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杭州、西安、南京、天津等大约有20多座城市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要争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现在呢，这个五大城市哈尘埃落定了，那为什么是这五个城市？他们有哪些共同点？各自又具备怎样的优势和特点呢？李老师， 是这样，这五个城市呢，应该说是中国中心城市， 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城市。大家也知道，除了重庆以外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事实上是中国的环渤海经济区，长三角、珠三角啊、重心的，或者说在中心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当然重庆地位比较特殊，它是属于长江中下游，占据着中部地区的一个城市。它的特点呢，我想呢，一个是带有代表性，整体上来看，它的综合实力比较强，要素流动也比较快。同时呢，特别要指出一下，消费能力也是比较强的啊，在国内国际的这个维度来比较来讲。况且呢，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世界知名度也是比较高的。你譬如北京、上海啊，广州就更不用说了。当然大家有可能问，为什么是重庆？稍微分析一下重庆。首先它是长江中上游，对吧，在中游吧，咱们也别说上游了，因为上游都是那些险山了。它在这个长江运输的这个水道上面是一个比较靠上游的一个起点。那么不光它占有这个交通的优势，同时呢，重庆呢也有3000多万常住人口。而且这个城市的辐射作用，特别是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是比较强的。那么2020年，也就重庆的社会零售消费总额是 1.17 万亿，注意是万亿啊，它仅次于京沪。这么大的一个人口基数，再加上这么大的社销总额，说明在国家战略发展的这种总盘子上，它的地位相当重要。我刚才说了，不仅是它人口3000多万，辐射的人口就更多，大概是5000多万。大家知道整个的四川省才1亿多，对吧，1亿多2亿吧，这么一个规模。光重庆一市当然它是特区了，这个我就不再重复了。所以把重庆考虑到这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在这个范畴里面来讲，我觉得是相当自然的。当然这还要有一个慢慢观察和理解的过程。 好，赖院长。 刚才李老师啊其实已经说得很全面了。我们可以从这么几点来看。第一个呢，实际上这回五个城市里有4个直辖市。我想呢，直辖市呢这个就作为重点打造，因为它毕竟呢相对来说它城市本身的这个商业的引力、消费能力，它的这个吸纳能力呢是优先的。另一个广州呢，它属于大湾区的中心城市，那么大湾区的建设当中，它要发挥中心作用，特别是跟港澳之间的互联互通，因此呢，它在这里面应当呢进一步发挥消费中心城市的这种作用。那从地理上再看呢，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的话呢，实际上刚才李老师说到了，分别是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的这个中心的城市。那么天津呢，虽然跟北京离着很近，但是作为直辖市，它同时又是天津是重要的港口，我们大量的国际交往、货运、商流可能都会走到天津。所以天津呢，虽然现在的消费潜力呢并没有完全释放，但未来消费这个增长的这个潜力呢还是相当可观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呢，作为直辖市呢，把天津考虑进去是可以理解的。而作为中国整体的现在产业的发展呢，不仅局限于过去的东南沿海，那么往西部，尤其是西南发展非常快，西南重庆和成都这些年都是体现出了很强的增长。而相对于成都呢，重庆呢更是呢增长的更加的显著。那么在重庆的这些年的增长，我们看到呢非常强的消费的吸纳力，对周围呢的商贸服务呢有很强的辐射力。而同时呢，实际上在西南整个的地区里，它都在发挥一个中心的作用。所以把西南地区呢，这个中国近期在内陆地区增长可以说最为显著的区域中的中心城市呢纳入进来，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了。 从整个的地理、交通、消费潜力， 还有辐射能力来看哈，这五个城市都有自己非常显著的特点和优势。那说到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哈，这个概念其实有几年了，在2016年的时候呢，国务院办公厅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领域消费的意见，正式拉开了中国积极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序幕。2019年出台了关于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当时就提出说呢，要培育建设国家消费中心城市，利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建成基本形成若干立足国内、辐射周边、面向世界的具有全球影响力、吸引力的综合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那这里也想请问一下李老师，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概念？那么怎么样发挥他们的这个功能？ 其实我想把它概括成两点，19年出台的那个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里面有了若干个定义，但是呢相对来讲比较冗长。我想把它概括成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这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必须是在国内有一定的消费辐射能力的。换句话说，在中国这个经济的大盘子里面它具有一定的地位或者是要分量那么主要是指的这些中心城市辐射的人口和社消总额，我刚才说了社会零售消费总额都是具有重磅地位的这才能够划到这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这个范畴里来。第二个要点，我认为要考虑这个城市它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我们刚才说的这五大中心城市或者叫重要的国内的能够发挥辐射作用、影响作用这个城市呢，它必须同时要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为什么要强调国际的竞争力、影响力呢？就是因为它跟其他国家交往要比较充分啊。换句话说，它叫要素交流比较充分，跟世界整个的产业体系这个叫交融合作，这个大的整个全球体系里面，它要能够面向世界。换句话说，要按照这个培育中心城市这个指导意见里面提出来的，就是说它虽然是立足国内辐射周边了，但是它要必须面向世界，具有全球的影响力，并且呢它必须对全球其他要素要有吸引力，这样呢才能够具备一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这么一个前提。说到一点上，这些城市应该在全球的这个产业分工地区分工这个产业链当中要具有一定的地位。也就是说，你这个城市要能够成为中国消费的重要引擎，同时对全球产业链的形成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两点加起来才能入选我们所称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功能的定位呢是非常明确了。那么这五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出炉，它会给区域格局的发展带来哪些变化吗？赖院长。 我觉得呢，实际上首先呢，对这五个城市的进一步的提升呢是有很好的这个促进作用。刚才其实李老师也说了啊，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际上三个层次的这个就是说的考核。第一个是本地的消费力要有很充足的消费能力，那么这里的话要提升本地消费。第二个呢是对周边地区有很强的辐射带动作用，能够吸纳周边的消费。第三个呢，在国际上有影响，能够把国际优质的消费资源引入，并且把本地的很多很好的消费资源呢推向国际，在这里发挥这样国内外交往的这样的重要作用。那么既然商务部给予了这个重点培育呢，应该说对这些城市在这方面，无论是从自身的相应的商业体系的构建上、新业态、新消费的创新的支持上，以及国际交往、开拓国际交流的通道和相应的政策的支持上呢，必然会给予更多的支持，而这些城市也会有更多的动力在这方面努力。那么其他呢，没有列入第一批培育的并不等于因此就掉队了。实际上这些城市呢仍然可以 比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这样的标准呢，是自我提升。那我相信呢，很快商务部还会有第二轮、第三轮进一步的这样的培育。也就是说呢，虽然现在我们看到提出来是五个，但是最终的话，可能我们会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能够发展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能够在世界的消费城市的体系当中占有更多的影响力和更大的版图。 好，我们也是非常期待哈有这样的发展。我们也关注到商务部此前发布了一份国际消费中心试点城市培育建设实施方案的编制要点，就提出要对标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全球综合性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或者在休闲旅游、商务会展、医疗美容、影视娱乐、体育赛事、时尚文化等领域引领形成的专业化、区域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发展经验。我们怎么来看编制要点提出的这个对标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全球综合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这样的一个目标？李老师。 是这样，我觉得对标这个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实际上是说这些城市相对而言是有综合性指标的。 嗯， 换句话说，五个城市啊，其实我觉得还应该包括，譬如说德国的一些城市啊，因为它这个城市基本上都是北美、英国还有欧洲大陆的巴黎。东京是当然是咱们这个亚洲了，我个人认为似乎柏林或者是法兰克福，可能法兰克福更合适一些。那么这些城市的具有综合维度，换句话说，它不仅在休闲旅游、商务展会、医疗美容，在影视娱乐、体育赛事、时尚文化这七个八个领域里面它都有所涉及，同时具有在这些领域的这个影响力。随便举个例子，时尚文化谁最时尚？巴黎最时尚，这个其实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了，巴黎，对吧？所以我们对标巴黎，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它是在这些专业领域里面有特点的。那么说到消费，大家也知道，你要不去伦敦的一些消费区消费过，似乎你没去那个国家旅游过啊，东京银座。你没就去东京银座的影视娱乐区逛街的地方，你就没去过东京。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其实最关键的核心点是要有它的综合性。那么未来我们国家要考虑我们的维度是综合的、全面的。再有一个，我觉得对标这五个城市呢，其实最重要的另外一个要点啊，从了这些传统的消费也好，旅游也好，文化也好，这些维度之外，还应该特别考虑一点，叫所谓新业态。为什么要强调新业态呢？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原来所谓的传统消费是指什么呢？要有时尚啊，精品的消费，特色餐饮的消费，旅游康养的消费，还有一些叫医疗健康的一些定制的服务，享受这些服务。但是呢，有一些新业态我们是没有考虑的，譬如旅游医疗或叫医疗旅游，是吧？这个就是我们没有过去所没有的。再一个呢，我个人觉得数字经济这个范畴呢，也是我们新的产业才有的。那么过去这些国际大都市呢，未必有这些新的机会。那么新的业态当然是具有新的机会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我想呢，未来中国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不仅仅要用那些老的对标指标来发展我们自己，还其实应该有一些更加超前的意识，更加着眼于未来发展的意识，这样呢，我们这个维度或者是我们的目标还能够制定得更好。 竞争良久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尘埃落定，经国务院批准，第一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名单正式公布，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这意味着这五个城市在20多个竞逐者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我国首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根据商务部此前公布的国际消费中心试点城市培育建设实施方案编制要点，首批入围的五个城市未来将是全国消费资源的核心聚集地，是参与全球消费竞争的制高点，可以对标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全球综合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那么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需要怎么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会如何影响市民的生活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请到了财经评论员李丽老师以及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的赖阳院长，跟我们一起来探讨相关话题。刚才我们从宏观的角度说到了全国的这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重点关注北京的建设情况。此前呢，北京发布要实施十大专项行动，培育建设具有北京特色和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我们通过一小段片花来关注具体的内容。一是消费新地标的打造行动，二是消费品牌矩阵的培育行动，三是数字消费创新的引领行动，四是文旅消费潜力的释放行动，发挥文化和旅游资源优势，推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文旅消费产品，五是体育消费质量的提升行动，抓住冬奥契机，打造全球顶级赛事聚集地和冰雪项目的消费目的地，六是教育医疗消费能级的提升行动，七是会展消费扩容的提质行动，八是现代流通体系优化升级行动，九是消费环境新高地的创建行动，第十是消费促进机制协同保障行动。可以说这个内容呢是比较丰富的，那我们重点选择三条大家关注的来进行解读。北京呢是制定了实施传统商圈改造提升三年的行动计划，明确三年内要完成22个商圈的提档升级的改造提升工作。目前王府井、方庄、火神庙、回龙观、平谷的万德福、八达岭等六个商圈已经基本改造完成了。这里想请问一下赖院长哈，为什么打造消费新地标，北京是从传统商圈的改造提升来入手的？ 应该说呢，北京这些年啊，商业总体规模并不小，可以说呢，商业呢从2000年以来啊，逐年建设规模是一直在递增的，人均拥有商业面积是越来越大，所以说从人均拥有的商业面积来看，北京的这个人均拥有上面一点儿也不小，所以北京商业呢，上从总量上是不缺的。但是这些年呢，消费在升级，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在发生变化，原有的商圈、商业中心，他们给消费者提供的功能跟消费的升级的匹配度就出现了一定的落差。像过去我们的一些商业街区、购物中心，重点是让消费者来买东西的，各种各样的专卖店、大量的百货店，消费者在这里可以货比三家的选择。现在云消费时代，这些货比三家，消费者网上就可以解决了。那这时候你过去的这些商业中心提供的这些一站式购足的功能，对消费者的价值就越来越低了。那消费者是不是就不出门了？不是，消费者出门更多的追求的是艺术时尚，需要体验式的感受，沉浸式的那种卖场的场景氛围。这个标准来看呢，我们过去的这些商业中心商圈呢就有很大的落差了，零售比重是不是过高，消费者喜欢的一些新型的餐饮、创新的品牌、休闲文化娱乐的内容是不是不够充实，变成了消费者在随机随性随意的玩的过程中发现一些新奇好玩的东西。哎呀，我就看见这只小熊或者是这个小兔子非常可爱，这个造型，哎，我就要买这件 T 恤或者买这个钥匙链。消费者实际上现在这种需求呢，他不是缺什么来买，而是享受一种生活的乐趣，发现一个跟自己感兴趣的品牌和生活文化认同的一些产品的这种购买。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过去我们这商家即便是零售，那么它也与消费者现在的需求呢有很大的落差了，所以要引进更多的新业态、更多的新品牌进行结构的这种调整，相当多的跟消费者的需求有差距的情况下，一方面可能一店一策要对很多的传统的百货店、购物中心进行重新的定位规划， 另一方面呢，可能对过去消费者经常去的一些商业中心、商圈呢进行改造、提升，改变它的业态结构，改变它的消费的这种环境模式、品牌的构成，那个符合现代消费者追求新奇好玩体验、追求族群的这个可逛可玩的这种认同、追求一家人哎寻找一个自己的这个有趣的生活空间这样需求的改造。所以商圈改造呢，应该说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造的内容。 嗯，确实哈，如果我们比如说去西单去往附近，我们能够感受到哈，不管是从场馆的这个布置，包括这个商品的类型，包括这个营销的方式，都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刚才李老师，其实您在之前也提到，就是这个数字消费哈，这个新业态方面，刚好北京市呢也提出要打造数字消费的标杆城市，我想可能普通市民对于这个数字消费其实都是非常期待的哈。您觉得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标杆的含义？另外，能够给我们普通市民的这个消费还有生活会带来哪些便利和变化？有哪些是值得我们特别期待的？李老师， 是这样，其实数字经济或者叫数字消费啊，可以有多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方面，当然我们是指比如互联网消费，我们网消的发展。这只能是数字经济其中的一部分。重要的一部分是什么呢？我们的数字经济未来是要把大数据、人工智能分配到或者是匹配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原来办理一些相关的审批手续的时候需要经过人工操作，现在手机的几个点头摇头，往左往右摄像就可以把我的这个行政审批手续我们都是可以办了的话，对于老百姓生活的方便，也特别也是对于国际人士的这种生活工作的方便，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我们原来很繁琐的手续，效率非常低的一些操作，现在变成非常高效，非常省时间。所以这个数字经济呢，还不能仅仅是局限于我们网上消费那么一点点，还应该注意到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各方面，那么在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这个应用。 的确，我们现在正在感受数字经济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便利。那么除了数字消费创新引领之外呢，教育医疗消费升级的提升也是大家比较期待的。那主要从哪些方面提升呢？包括提升国际教育、国际医疗的服务能级，着力提高中医药康养的消费吸引力。我关注到呢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措施哈，比如说做强留学北京的品牌，在一些重点区域呢新布局一批国际学校，提升国际医疗服务。那怎么来评价这样的一些具体的内容？赖院长 啊，因为首先呢，北京就是国际交往中心，那么国际人士到北京来，它不仅仅是商旅，还包括很多作为首都的这个政治功能，很多国家的大使馆设在北京，他们的很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的交流可能都要到北京来。国际交往中心呢，必然是我们要跟国际更多的交流和接轨，也给国际来往人士呢更好的便利和更好的在这里生活消费的水准的支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看到是我们的医疗、教育等等需要跟国际更加的接轨。那么进一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特别北京呢，同时还有一个两区的建设，这个包括自贸区和服务业扩大开放这两个区的建设呢，又给北京提供了更好的跟国际交流交往这个进一步深化的平台，可能会有更多的国际人士他们要访问北京，在北京工作居住生活，那么他们的孩子来了上学一定是跟国际接轨无差异的，需要国际的学校，他们的医疗应该享受呢跟很多发达国家无差异的一些服务。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看到我们北京呢这个市民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和我国人口的逐渐老年化呢，对于老年人的康养服务呢也越加需要重视，也有了更高的这种要求。从这些角度来看呢，康养包括教育呢，不仅是国际人士有很强的需求，我们国内的消费人群呢实际上也要对标国际的标准来看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呢在行动计划里呢在这里也会有更多的规划。 是的，那我们说呢，北京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消费城市哈，城市特色呢也非常的明显。那怎么样把北京的城市特点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定位充分的结合起来？北京还有哪些必答题？想听听两位老师的建议。李老师， 我特别强调一下哈，北京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来讲，有四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一个方面呢，就是虽然我们内源性的消费对于我们高质量的生产生活发展确实有比较强的支撑，但是呢，那消费主要是内源性的，没有外源性的。换句话说，北京目前国际人士相对还不像其他的刚才我们对标的几个国际城市那样人口多，相应的外源性消费也是相对弱的。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怎么样能够打造一个国际社区，能够让这些国际人士能够愿意来，能够愿意在我们国内消费，能够把目前所规划的五个中心城市推进到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这么一个范畴内的一个核心要点。第三个方面当然就是我们产品覆盖的总体来讲啊，外国的名牌多，本国的名牌现在还严重不足。当然这跟我们的这个生产生活的质量也有关系，特别我们的自主创新品牌能力不足有关系。但是未来随着我们自主品牌本土品牌产品的不断的发展，特别是由单一产品到全产业链产品的覆盖，那么以一个国际城市和具有磁铁性质的更加强有力的品牌吸引力来讲，或者国际人士愿意到中国来了，国际消费自然而然就上去了。我们现在啊能够理解的我觉得有些片面啊，都觉得只要突出我们这个特色就行了啊，我们多搞几个前门消费区啊，不到长城非好汉。但是我觉得这还是不足的，因为大家也知道现代化的消费中心和现代化的商业区必须是兼收并蓄的，有你自己特色的部分，同时也要有一些国际人士或是全球各村的村民来了以后也有跟他们的民族和他们文化相匹配的东西，这他才愿意来你这边生活工作学习，对吧？目前呢我们北京啊其实有很多具体工作已经展开了，规划已经做了。北京市政府的官网上贴出了一个叫北京服务业开放地图2020。那么服务业的开放呢跟我们北京市的城市定位是一致的。北京呢它是一个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那目前我们再加一个消费中心。那我们并不希望在北京呢大踏步的发展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其实我们是希望发展第三产业，对吧？所以呢从两个循环的角度而言，我们其实也应该提到服务业的开放问题。我们通过这个开放地图呢发现我们北京呢规划了17个行政区、9个产业园区、4个功能区块。其中一个我有一点我要特别补充一下的，就是叫国际人才社区。这个社区呢望京有、中关村有、未来科学城有，那么石景山这个原来首钢的那个地区有，通州区有，顺义区也有。那么国际人才社区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可以看一看金盏国际人才社区。这个概念里面其实就是要发展两个东西，也就是说如果国际人才来北京来生活工作的话、来消费的话，那么长期生活不是短期的生活的话，那我们确实要注意发展这个教育、康养。刚才赖老师说的，我们消费不断的升级啊，产业不断升级，有内源性的一些要求，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国际人才社区那些外源性的消费和需求我们也必须满足。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呢，在两个规划的基础上，就像刚才赖老师提及的，我们要实施对外开放的一个综合示范区的开发，同时我们要开发和发展试验自贸试验区的这个发展。从这个两个区域的角度来讲，其实都镶嵌着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国际人才来了以后他们形成的社区，那么我们怎么样配备服务，我们本地的北京传统居民跟这些新移民不管他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怎么样把他的生活都照顾好，这才是一个着眼于未来、着眼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来讲 应该思考和规划的方面。 好，赖院长您怎么看？ 应该说呢，北京在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呢，也都做了行动计划，在这里面从步行街的升级改造、商圈的提升、像环球影城等这个国际化的休闲娱乐的目的地项目的引入和相应商圈的构建，以及呢在首店的引入、夜经济的振兴等等，都做了很多具体的这个规划。那我想再进一步强调一下呢，这个我们现在大家可能关注首店比较多，但是除了首店，我认为首发、首展、首演等等也是国际消费中心重要的内容。也就是说，一个城市它是不是国际消费中心，我们往往呢除了一些综合的指标之外呢，我们要看它是不是消费文化引领的风向标，是不是消费科技创新的风向标，是不是国际一流的新型消费品的重要的展会在这里举办，是不是最重要的时尚秀在这里举办，是不是国际一流的品牌的发布会在这里进行，是不是世界级的艺术作品在这里首展，是不是世界一流的艺术家他的演出在这里首演，实际上都是来体现这个城市在世界的消费体系中的这个站位的。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觉得呢可能还要进一步的这个加大力度的引入，让我们的在北京的艺术展，让北京的这个艺术节、北京的这个文化展演活动、北京的这个国际时尚品牌的发布会、北京的科技消费品的这样的展会能够在世界上有更加的这个大的影响力，能够呢与世界一流的这些会展呢比肩，这样的话才让我们成为呢世界流行消费的风向标、世界科技消费的风向标。大家一看哦，要想知道世界消费到底有什么新变化，来北京；世界消费有什么样的新创新，来北京。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地位呢，应该才能够成为世界消费中心城市的第一层级。 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解读。那么未来包含链接全球、贯通世界的国际之意，蕴含着市井烟火、时尚前沿的消费之味，同时又有流量枢纽、要素汇集的中心之意。我们期待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蓝图的绘就。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天天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